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我哋嘅重量级主持啊，黄晓初阿初喺度嘅。 你意思系我个身体个体重定系咩？ 你梗唔得，你俾风吹得走啦。我系讲你对剧本嘅认知啦，或者系。你导演嘅能力啦，嗱，初我哋呢个节目咧都叫做咗十几集啦，开始咧就即系越嚟越多剧场嘅朋友或者唔系剧场嘅朋友听到，我甚至乎系听到咧有一啲香港嘅编剧都特登同我讲话，喂，多谢你哋啊，真系帮我哋令到更加多人去了解点样去认识个剧本，去欣赏个剧本，其实真系唔容易嘅工作啊，佢多谢我哋啊。 系啊，我希望我哋真系做到呢样嘢啦，因为咁耐以嚟个节目咧，我谂大部分嘅时间我系喺度。即係分享緊一啲其實係好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嚟嘅，唔代表嗰啲就係真理或者係啱嘅嘢。但係如果咁樣即係攞啲劇本出嚟，有系統啲、有方向啲咁樣去傾下，係令到大家明白多啲或者會諗多啲話，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成功咗 啦。係㗎，其實咧，即係譬如我自己讀演藝學院嘅時候咧，有陣時睇一個劇本，可能好傳統地，我哋會有一個睇法。但我覺得初嚟咧，唔知係咪個教育咧，其實同我哋唔係真係咁相同。始終咧，你好似喺外国翻嚟咧，你嘅角度系会多啲嘅。 其实你讲嗰个所谓唔同嘅角度，我叫 matter of taste 即系品味啦。个人系可以唔同嘅，但系你唔可以唔理佢咯。我只系觉得系咁咯。 其实你就咁睇一个戏，但系你多咗角度去了解啊，点样去欣赏呢个剧本，或者导演嘅处理，或者演员嘅处理之后咧，其实你了解一个艺术品啦，我咁样叫一个艺术品之后咧，你自己睇呢个戏都会觉得满足啲。其实了解多啲一样嘢。永远都是有赚冇蚀啦，会咁样讲啦。嗱，阿初嗱，如果我想赚多啲啦，就系、是、咧，其实我哋上次讲布莱希特嘅时候咧，咪讲过疏离主义嘅。咁其实咧都嗰集咧都好多人听嘅，听咗之后咧，其实都有啲回响，就系、是、其实对疏离主义可唔可以多一啲嘅诠释一下咧？ 其实就我都有个咁嘅情况啊，就系、是、都有啲人问我，喂，其实。是点样的，我对这样东西挺有兴趣，因为他们发现原来我们讲的疏离主义不是只是在戏剧文学上面出现，都不是只是在剧场美学上面出现，是在很多其他的东西里面 都有出现紧、我们会成日用这个这样的 terms， 或者是究竟这样东西的应用是怎样呢，特别是有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佢哋問我話：咦，咁係咪真係所有音樂劇都係疏離主義啊？ 係，即係領出嚟，唔係喺個戲度咁多就叫疏離主義啊？ 係啊，係啊，因為音樂劇本身有一樣嘢其實係荒謬嘅，就係、是、我明明同你講嗰樣嘢，突然間我開始唱歌。係 啊， 係 啊， 即係本身呢件事係極度。抽離喎， 或者係同各位聽眾講多少少。上次布萊希特嘅劇本咧，有一個特色嘅，即係話有幾個特色咧，形成咗好多人話佢有一種疏離主義。咁其實呢啲主義好多時都係後世安落去嘅啫。例如佢會突然之間好似阿初咁講啦，做咗一戲突然之間唱歌嘅，或者做咗一戲突然之間咧就望向觀眾嗰邊講一句對白嘅、即係有啲突然之間你做一戲好沉迷落去嘅時候，要你勾出嚟嘅一啲嘅行為啦，咁啊俾後人話佢係有一種疏離主義。咁其實疏離主義對於布萊希特或者對於阿初尼嚟睇，係咪真係布萊希特運用緊疏離主義呢？ 我覺得佢嗱，我冇睇過佢導演嘅戲啦，我只可以睇佢嘅劇本啦。咁佢有冇運用緊？我覺得係。一定程度上是有的，因为在他的编剧他写的东西里面已经咦突然间这里会有个人介入来去评论一件事，或者是他突然间会用那两个人明明是讲对白，他突然间用唱歌去表现他那个情感，或者将他内心的写照是怎样表现出来，而是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倾偈，是有一件事发生他们解决那件事，即是平时我们看的所谓的戏。所以在 布雷希特自己嘅剧本入边，佢自己嘅戏入边一定有呢个成分嘅。但系佢点样去执行咧？就我就不得而知啦。我只可以靠估嘅啫。咁、但系即系而家好多人同我讨论，即系提起苏黎主义嘅时候，佢都同我讲关于音乐剧啊。因为音乐剧系其中一个我哋几经常去接触到嘅， 即系就算而家嘅社会都几多、 啊。因为好多人会，哎呀，我未必会俾钱去睇一套舞台剧，但系听到话系音乐剧嚟，又有歌又有明星，咁不如去睇下啦。因为系嗰个娱乐性大啲嘛，咁就好多人去睇，咁就开始有一啲朋友仔佢问我，咦，我平时有睇下音乐剧个舞台剧都有睇啲，咁系唔系即系所有嘅音乐剧就系有苏黎主义？咁我想喺呢度有个少少嘅注脚或者一个注解咧，系咩咧？苏黎主义其实咧，唔系话，诶、哎，我呢个戏成个戏就苏黎主义啦，成个戏都系咁做， 劲抽嚟咁做， 系我觉得系冇一样咁嘢嘅。其实苏黎主义好多时系，我记得我之前喺节目都讲过，系话系一个跳入跳出嘅过程。如果你唔跳入去，你系冇办法跳出嘅。 系啊， 所以你必定系先有一啲咧本身。我哋平時嗰啲戲啊，即係話係好真嘅嘢，令到我哋投入咗先。然之後突然間，你諗下喺戲院度你睇緊套戲嘅，突然間開燈喎，喂咩事啊咁樣？即係嗰、那個喂咩事啊？咪就係蘇黎主義嗰一刻咯。但係我哋去睇舞台劇又好，睇電影又好，甚至係你去聽因為音樂會都可能會有樣咁嘅嘢喎。你原本係諗住聽個音樂會，但係突然間個指揮擰過嚟對住你笑，你明唔明啊？即係突然間嗰樣嘢 係 啦。如果當然啦，如果嗰樣嘢係佢有某一個意識令你想去思考某樣嘢，想你去感受某樣嘢，咁嗰樣嘢就係一個有機同埋有意識咁樣去運用緊蘇黎主義啦。但係可以係冇機冇意識噶嘛？即係佢可以係咁啱得咁巧嘅嘛。但係當然籠統地，我哋講緊嘅係啲有機有意識專登做嘅蘇黎主義啦。咁好啦，講翻去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人哋問我關於音樂劇係唔係全部都係蘇黎主義，或者係我作為一個演員，作為一個觀眾，咁佢嗰個蘇黎嗰個位，我係咪應該好蘇黎啊？咁阿 Winky， 我問你啦，如果你係一個演員，你而家你做緊套戲，你講嗰間嘢突然間要唱歌，你會唔會諗蘇黎主義啊？ 唔會，因為反而我哋有時唱歌或者音樂劇嗰個教育就係、是、你要。个演员演嗰段戏演到可能情绪到啦，你就要用歌曲去表达啦、啊，即系将嗰样嘢传承落去，将嗰样继续延续落去，而用咗第二个形式就系音乐啫。对于我嚟讲，作为演员系咁样谂嘅。 系啦，咁有朋友问我呢个问题嘅时候，我答佢其实就系话，对于个演员嚟讲，我相信佢系大部分时间佢唔系几谂呢个苏黎主义嘅。 系啊，有几投入得几投入噶嘛。 应该系啦，咁佢如果佢嗰只歌喺嗰一刻佢要做嘅就系、是。我假設係佢要發泄緊佢嘅憤怒咁先算啦。咁佢、就全力去集中去做呢樣嘢咯。佢唔需要諗佢係唔係蘇黎噶。咁又或者佢原本係有一段戲係同個對手戲咯，唔知講緊啲咩，突然間佢擰出嚟向觀眾講咗一句嘢。咁佢擰出嚟向觀眾講呢句嘢係個效果係蘇黎，但係個演員係冇辦法諗蘇黎嚟做噶嘛。 係啊，我都係嗰個角色去同你講。 都係嗰個角色，當然都有可能係個演員突然間跳出嚟啦，即係係好好睇究竟係邊一個戲邊一個位同埋個導演個選擇點解要咁做啦。咁但係其實蘇黎主義本身就唔系一样由头到尾都系咁梳嚟住嘅嘢嚟嘅，就应该系喺某一啲位喺需要做嘅时候，突然间有一样嘢发生，咁嗰样嘢咧就会令到我哋咧突然间我咁，咦？点解突然间有啲怪怪的？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梳嚟主义原本德文啊 ，Verflammung Effekt 嗰个字啊，系讲就怪怪地咯。嗰啲位置系我突然间醒一醒，咦？系咁样。其实布雷希特佢好中意咧，就系讲咗个结局俾你听先。或者系咧有个 narrator， 即系有个说书人咧讲俾你听发生紧咩事。咁呢个效果会造成一个咩状况咧？就系咧，如果我已经知道啊嗰个人会死噶啦，咁咧我一路睇嘅时候，咦佢会死咯？会唔会系呢度死咧？咦点解佢会死咧？系咪呢个人害佢咧？咁你就会用一个批判性啲逻辑思考啲嘅方法去睇嘅。但系如果你唔知啊，你佢咦佢而家走去唔知边度寻仇啊？哎呀！你会开始戥佢紧张，多过系我用一个理性啲嘅批判去了解呢样嘢。其实嗰啲嗰个效果，只不过系想令到个观众佢坐喺个观众席睇嘅时候，佢个过程啊系有改变嘅啫。咁你谂下，如果同一套戏你系睇第二次嘅话，你都会唔同咗啦。即系你睇个角度嘅话，你会睇一啲细眉细眼啲嘅啊，系我之前都冇留意，今次我留意嗰啲嘢先。呢、這个就系喺布雷希特嘅戏入边好经常用一个技巧嘅，就系、是、佢用个 narrator， 即系嗰个说书人咧，讲咗个结局出嚟先，或者话俾你听，到最后佢会死啊，咁我就睇下佢点死啦。 即系你就已经知道一个结局，去睇佢嘅过程嘅时候，你就更加多批判嘅角度。 系 啊，你就会理性啲去睇咯。 剧作者想做嘅， 冇错。 所以咧，其实而家有时讲咧，啲乜主义、物主义，或者我哋话苏黎主义，迟啲有啲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啊咩，嗰啲全部都系其实。 實係後人安落去。 有一啲係後人安咯，唔係全部嘅。 即係有啲都會係。 係啊 ，Flaming Dome 其實係佢自己布萊希特自己提倡嘅，係、佢自己即係可以話係佢發明嘅，即係佢真係寫一啲著作係講關於、我哋應該做一樣咁嘅嘢，而到最後嗰樣嘢叫史詩劇場啊嘛。即係 epic theatre 啊嘛，布雷希特講嘅。咁但係 The Flame Dome Effect 即係呢個蘇黎主義，就喺佢呢個史詩劇場或者喺佢嘅藝術模式入面係好重要嘅部分咯、所以係佢自己提倡出嚟嘅。 嗱、初多謝就同我哋講翻咁多怪怪的嘅嘢啦。咁咧但我記得上一集咧，我哋就話過今一集咧會同各位聽眾咧就分享一下 Chekhov 呢個薛可夫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正式進入薛可夫嘅世界。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资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阿初啊，咁我哋咧就话进入 Chekhov 嘅世界啦。咁先讲下咧，就 Chekhov 呢个名好好听，我已经期待已久讲嘅一集嚟噶啦。因为咧，即系嗱 Chekhov 我哋译做薛可夫人，叫佢契可夫啦，即系个译音上面啦都系。咁作为演员咧，其实好兴奋嘅，讲薛可夫 系点解咧？ 因为咧、那个剧本咧系好闷嘅。冇嘢發生嘅 你真係令到呢集節目呢係相當之生色嘅你咁樣 講。點咁講呢，但係佢好悶之餘呢，即係佢哋成一種好沉重嘅氣氛啊，好沉鬱啊，佢嗰、那個、大空氣，即係個社會環境影響底下呢，即係啲演員呢唔使點樣有劇情啊，行入嚟呢就會有一個好濃厚嘅狀態，即係作為一個演員要去揾呢個狀態嗰、那個过程啊，咁痛苦，咁沉沦，而你可以做一演员去演绎一个悲剧嘅，我叫做悲剧先啦，我哋等下再讨论佢系咩剧种啦。咁啊，做演绎咁沉重嘅剧本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沉溺呢种痛苦里面啊。我记得咧，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有半年，即系一个 semester 啦，一个学期啦，系学薛可夫。哇，呢一个学期我几享受嗰种沉郁嘅感觉啊，每日觉得自己系最悲剧嘅人，哇！ 你会唔会系纯粹你自己有啲抑郁症咋？ 有嘅，我谂系，但系会咁噶嘛？即系作为演员会好沉沦喺一啲好悲痛嘅位置嗰度噶嘛？嗱，呢个就系我作为演员嘅睇法。阿错，咁你作为导演编剧，点解你又觉得薛可夫可以系名留青古到依家咧，都仲有人上演紧？ 第一样嘢咧，我想讲下即係其實有一個幾有趣嘅狀況，就係、我哋而家籠統咁講，薛可夫嘅戲係一啲有人叫做寫實主義啦，或者比較極端啲嘅，我哋會叫佢做自然主義啦。其實係近自然主義多啲嘅薛可夫嘅戲。咁如果我哋今日講寫實主義咧，就大家就覺得冇乜特別嘢啊。但係你試想像下，喺130年前到啦，當時寫實主義同埋呢個自然主義咧。是实验剧场嚟嘅、 oh. ， 你谂下嗰件事有几咁奇怪， 系 突然间你听到喺街度话，喂，我哋去睇套戏啊，听到咩戏啊？有个叫做薛可夫写套戏，话咩写实主义嘅戏嚟嘅，自然主义嘅戏嚟，咁就啲嘢话好真实嘅，好似咧我哋打开窗望落街度，见到有啲人行紧咁样，好真实嘅咁。咁你諗下，聽到你講嗰啲友唔同你講話，咁我入去睇咩？我唔打開窗望落街，我做咩轉頭走去劇院度俾錢睇啊？係咪？咁而當日的而且確，寫實主義同任何嘅主義都一樣，係曾經係實驗性嘅嘢嚟，即係冇人知道究竟呢樣嘢係得定係唔得嘅。而薛可夫第一個戲咧，佢做完之後咧。系佢直情系认为自己应该，我应该收山啦，我都系唔好再搞戏啦，都系唔得噶啦咁样。点知佢遇到一个伯乐，好重要呢个人，就系、我哋奉为 即係聖人咁制嘅，就係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要供奉佢， 係要供奉佢，真係嗰幾本綠色書仔喺屋企係真係要敬拜住佢。 但係要一定要攞出嚟睇下先得嘅。 咁就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就同佢就兩個人就一拍即合啦，就將呢個薛可夫嘅劇本咧係發揮得好好嘅，因為我哋點解而家我哋叫學院派，我哋讀戲劇嘅人好多都仲係學緊史事體系，而佢亦都係喺我哋嘅表演體系入面最重要的一套系統，係因為係佢即係其實可以話係第一個人係行出嚟話acting 係有得讀嘅，即係表演演技係有得學習有得讀嘅。咁係通過方法咧，你就一路係咁學，一路係咁學，然之後你係會做到嘅。而佢最着重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真實感。简单嚟讲就系真实感啦，当然唔系净系真实感嘅，系如何表演真实啊！ 我突然之间谂咧，依家同130年前真系好大分别，即系依家我哋就喂阿初，我哋今晚去睇个戏啦，佢唔系做写实主义噶咁噶嘛， 我哋系咁啊，但系当年就系写实主义系实验性嘅嘢嚟啊嘛，系新噶嘛，就系因为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嘅出现。咁当然啦，如果要再讲嘅我就会开始讲啲心理学啊、弗洛伊德啊嗰啲，但系我哋唔讲得咁远啦，主要就讲即系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咁佢就讲。写实，即系如何做写实嘅戏咧？咁而斯托夫就系写一啲好写实，写实到同你打开窗望落街咁样咁写实嘅自然嘅或者叫自然主义嘅。 嗱，其实讲到呢度咧，即系其实斯托夫嘅背景或者佢嗰阵时嘅社会咧，都影响得佢几多。咁我哋依家先听一听佢个背景资料先，好嘛？ 好啊， 安东·帕夫洛维奇·薛可夫，俄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1860年1月29日，卒于1904年7月15日，享年46岁。80年代中叶之前，薛可夫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都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直到1886年3月，名作家格吕郭·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例如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祖国的大自然，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随着声誉地位日益增高，薛可夫意识到自己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意义，他开始创作剧本，好似剧本《伊凡洛夫》批判80年代之中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人。1890年，体弱的薛可夫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富叶岛游历，逐一调查当地的居民、囚犯，然后写出《富叶岛》和《在流放中》等的作品，还有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怎样阴森可怕，亦都批判了自己一度最深的托尔斯泰主义。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期是薛可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薛可夫渐渐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亦进入新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1896年他写出剧本《海鸥》，1897年的剧本《凡尼亚扣扣》描写缺乏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1904年创作剧本《樱桃园》，展示贵族无可避免的没落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替代的历史过程。1904年7月15号，薛可夫因病情恶化逝世，遗体运返莫斯科安葬。 其实咁样听完佢嘅背景之后，原来佢写得四五个真系剧本嘅嘢嚟嘅啫，而佢写好多都系啲短篇嘅小说啊，或者我哋可以叫做散文咁嘅嘢啦。咁但系点解会？即影响咁深，又或者定义咗咁多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佢哋嘅分别又喺边度咧？ 写实主义我谂大家系容易理解啲嘅，咁就嗰件事就要写实咯。咁不如我就调翻转头讲乜嘢系唔写实啊？咁无啦啦有鬼咪唔写实咯？ 哦，系， 即有啲系无啦啦有神仙走入嚟咪唔写实咯？ 超乎现实 啦。系啦，咁嗰啲人系无啦啦一个女演员扮一个男嘅角色，然之后喺个戏入边又扮女人，但系冇人认得佢原来本身就系嗰个人嘅，咁呢啲咪唔写实咯？ 莎士比亚啦， 系啦，即你讲得出好多以前嗰啲都系唔 寫實㗎。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過分地係着重於某啲嘢，而係同個真實有一啲嘅距離。而輾轉就啲人唔再鍾意睇咁多呢啲嘢，佢哋想試下啊，我哋有冇辦法真係好真實嘅呢咁樣。而當時就開始出現就係寫實主義啦。咁寫實主義嘅推到一個極致呢，就係、是、自然主義啦。自然主義就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呢，就係、是、咁你有六個人圍埋一張台度食飯，咁咪六個人圍埋一張圓台，咁咪有人背脊向住觀眾咯。 哦，係啊， 咁咪有佢背脊向住觀眾咯。 通常唔使係有一半冇人坐。 係啊，唔使有一半冇人坐咁奇怪㗎，除非你嗰度要擺部機器喺度嘅啫。如果唔係，唔使嗰度就冇人坐㗎。咁但係你睇，其實好多即係電影或者其實電視劇都有陣時會㗎，會專登坐人喺嗰度，就係想做一個更加真實嘅效果。你如果得半張台有人坐，好奇怪㗎嘛，係咪？咁而自然主義就係嗰樣嘢個真實感係應該係去到咁嘅地步㗎。 咁但我都聽唔到自然主義同寫實主義最大分別係咩？即係兩個都係好實際去描繪緊一啲真係自然而會見到嘅嘢咯，現實生活會見到嘅嘢咯。咁、那個分別係乜嘢咧？ 但係相對地，自然主義咧係更加冇嘢啊！即系你如果话写实主义同埋自然主义嘅分别咧，你如果睇一套戏，如果真系要定义嘅话咧，写实主义可能相对地会再戏剧化一啲咯。 嗯，即系个事件啊，或者啲人物会发生嘅， 系啊。咁当然啦，自然主义都系会有情节，都系会真实发生，但系相对地佢会再淡然啲啊、嗯。即系好可能你会见到自然主义嘅系两个人喺度食紧烟，然之后坐喺个花园嗰度喺度等咗一分钟唔讲嘢咁，喂，等阵去边度玩啊？咁唔知啊，我未谂到啊咁。算嚟再算啦，咁即系可能佢嘅对话真系会咁样嘅，而系嗰个自然系自然到一个地步，唔系下下都嗰种好有戏剧嘅戏剧咯，系、会啲人系好生活，真到系真系好似打开窗望落街咁样嘅， 即系会写戏多啲嘅戏剧性咯，系嘛？ 可以咁讲啦，即系个戏剧性有阵时会少啲嘅，但系只系有阵时啊，因为整体嚟讲个戏都依然系阿里士多德，都依然系起承转合都要有嘅，因为如果冇咗嘅话，我哋都唔知跟乜嘅，只不过。我哋其实喺我哋现实生活都系咁噶嘛，可能我而家我阿初系烦紧我，哎呀我自己平时日常工作嗰啲嘢，但我唔会一坐低我就系咁喺度，哎呀好烦啊，我点样拯救地球啊咁样，我唔会下下都大到拯救地球噶嘛，咁我只不过系，哎呀我生活我公司又要交租，我又唔系好似够钱交租啊，哎呀点算啊嗰啲嘢系即系。自然一啲噶嘛，我唔会下下谂住，哎呀，我要交租啊，咁我点算好咧？哎，冇办法啦，我唯有打劫中央银行啦，即系我唔会一嚟就嚟到咁样噶嘛。嗰件事咪相对嚟戏剧性啲咯。但系自然主义就系，哎呀，我冇钱啊，点样啊 ？Winky 可唔可以度住唔够水嚟啊？咁样，即系可能系一啲日常生活啲嘅嘢咯，相对嚟会。我哋叫自然啲咯， 唔现实都真系几好笑。嗱，但系讲咗咁耐咧，现实主义又写住系咁强调住冇乜事发生，冇乜事发生。而呢啲情况咧，就最容易喺斯托夫 Chekhov 嘅一啲剧本里面见得到啦。我真系怀疑佢会唔会好闷啊！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试下介绍一个斯托夫嘅剧本俾大家认识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嚟到一劇之本嘅時間啦，繼續有我 Winky 賴慧玲同埋阿初黃曉初喺度嘅。嗱，初我哋今日咧就話開始講呢個嘅薛可夫啦。點解我話我咁期待呢？係因為咧喺幾個禮拜之前啦，就睇咗呢一個喺俄國嚟嘅，即係俄國一個劇團嚟香港做嘅《凡尼亞舅舅》Uncle Fanny。哇！我讀咗咁多年演藝學院咧，我係用中文去了解薛可夫嘅劇本噶嘛，而我自己用中文去做噶嘛，我開始感覺到薛可夫劇本入面嘅人好似係中國人咁噶啦嘛，已經開始係。我都話我以前同啲同學咧喺土樓嗰度嘅時候，都試過讀呢個劇本，幾有中國氣息係啦嘛。咁直至到今次咧睇呢一個俄國劇團嚟嘅。 一个凡尼亚舅舅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喂，一定要睇啊！即系俄国嚟做都唔好睇嘅话，即系话你去法国唔会食到香港咁好食嘅咖喱鱼蛋噶啦。咁，又好啱，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睇啦。咁我睇咗之后，我发觉，哇，真系冇后悔，真系好好睇。佢我哋以前做咧，就用中文好沉重、好沉重咁做，但系当真正嘅俄国人做嘅时候咧，佢哋用。即係好輕鬆，或者冇乜嘢嘅俄文去做，即係睇嘅時候，我覺得冇乜嘢，冇乜嘢。但係最終我走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哋好相信劇本。我走嘅時候，我先係真正嘅沉重咯，或者睇嘅時候，我已經感覺到一種氛圍喺度，好沉重，而佢。絕對唔係好似我哋以前讀書咁啦，即係拉到佢好沉重咁做， 懶沉重 係啦。咁啲嘢反而係浮曬面啊，唔好睇。咁呢個劇本最好睇嘅時候，其實咧成個社會嘅背景啊，又或者啲角色背負住嘅嘢咧，已經非常之沉重。我諗呢個咧就係我作為演員或者好多導演啊、編劇啊，本身好中意薛可夫嘅最基本嗰樣嘢，就係、是、呢個劇本已經賦予咗好多生命。俾無論係角色啊，定係呢一個劇本本身嘅生命喺度。 冇錯冇錯，我諗係即係作為觀眾去睇薛可夫嘅戲咧，如果你係經驗唔多嘅話咧，應該好多人都會幾頭痕噶。 係啊， 即係入去你一開始凡尼亞舅舅，如果我冇記錯，一開始就應該係一個係咪阿奶媽定係從同另外一個女仔坐喺度織緊冷衫喺個後院咁樣 啊？ 但系淨係呢一場都已經五六分鐘喎， 好耐係啊，冇乜嘢發生啊，都係坐喺度捲下冷球咁嘅啫嘛。 係啦、啊，跟住先至慢慢又開始其他人物出現，然之後其他人物出現又好似冇咩做咁啊，個個就淨係喺度話，唉、哎，又唔夠錢使啊，好麻煩啊，做乜啊咁啊，不如搬屋啦咁啊，要走啦咁啊， 咁走啦咁啊，又冇答案 嘅， 永遠 其實有少少似等待過陀嘅，諗下。嗰啲人系，唉，点算啊？唔知点算啊？唉，等唔等啊？唉，唔知啊。 系，但系就基于翻你头先所讲嘅自然主义，佢哋又唔会有啲咩好大嘅 energy 出嚟，全部都系好淡淡然。 系啊，系系系系系。 咁其实嗱，我哋今日咧主要就唔系讲凡尼亚舅舅啦，我哋今日主要就系想讲樱桃园啦。但其实佢几个剧本都好似啊，老实讲都 系。系啊，都有少少似。 都系啲庄园里面。咁，不如阿初嚟同我哋讲下樱桃园呢个剧本系讲啲咩啊？ 我首先第一样嘢我想讲嘅就係、是、我諗凡呢、這个所有薛可夫嘅劇本呢攞嚟讲佢个故仔呢，第一就好快会讲完嘅。第二呢就係讲完之后你都发现唔係好似自己听咗啲咩嘅。咁我会尝试好努力希望可以将即係不负薛可夫嘅呢个劇本讲完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个戏发生咗啲咩事，亦都觉得个戏应该系值得买飞睇嘅。我唔想大家听完我讲之后，呢个戏仲买飞嚟做乜嘢啊？咁样，我唔想啊，咁样。 加油，支持你。 咁啊，樱桃园呢个戏系讲咩呢？就系、是、主要就系围绕住一个樱桃园呢个庄园嘅女主人，同埋佢呢度呢个庄园入边嘅所有人嘅一个故事。 系啊，好明显。 咁啊， 庄园。嘅故事咪庄园入面嘅所有人咯，啊好咯，我唔驳嘴啦，继续啦。 咁可能净系讲啲树嘅，好唔好啊？咁但系今次我哋选择讲嗰啲人咯。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呢个故事一开始咧就系讲呢个庄园咧就有啲人喺度等紧佢个女主人翻嚟，因为个女主人咧喺大约五年前咧就离开咗呢度。就主因係因為佢好唔開心啦，因為佢先生啱啱過世，跟住過咗冇耐咧，佢個仔就都唔知點解浸死埋啦，咁所以佢就好唔開心，就走咗去法國，咁就已經好耐冇翻嚟噶啦。咁但係今次翻嚟咧，就我哋一開始已經知道就即係即係叫奶奶地嘢啦，即係唔掂啦，就係點咧？佢哋翻嚟原來最主要解決嘅就係、是、佢哋可能要賣咗個莊園咧就還債，因為佢哋家道中落，原本佢哋就好有錢嘅。 係。 咁但係呢就越嚟越唔掂啦，咁就返嚟就其实係考虑緊就将个庄园拍埋，日子都定咗㗎啦，只不过卖唔卖得出同埋卖到咩价钱嘅啫。咁、一开始嘅时候就係有一个人就叫洛柏坚啦，就喺度等緊呢个女主人返嚟，其实佢就一路心入面都盘算住一个计划。 但洛柏坚系咩人嚟㗎？ 洛柏坚呢其实就讲起洛柏坚嘅身世或者佢系边个人呢就比较有趣，就系、是、其实洛柏坚嘅爸爸妈妈呢就系、是、以前呢就系喺呢个庄园度打工㗎。 系。 咁但系因为呢喺呢一个俄国呢就解放咗农奴啦，即系冇咗呢个农奴制度啦，咁呢啲人就唔使再做农奴，而 佢嘅爸爸媽媽冇再做農奴之後咧，呢個洛柏堅係輾轉成為咗個商人，亦都叫做有啲錢嘅。即係我哋而家形容嘅就係，如果嗰個莊園嘅主人係一啲貴族嘅話咧，咁洛柏堅就應該係算係一啲叫中產嘅， okay. 即係佢哋係開始慢慢揾到自己嘅錢，又、有做生意咁樣。咁佢一入到嚟咧，其實一見到莊園嘅女主人翻嚟咧，佢就同佢講：，喂，我有個咁樣嘅proposal 嚇，即係有個咁樣嘅計劃，就我建議不如咁樣啦。你而家賣咗佢嘅話咧，都唔係辦法嚟嘅。不如你試下咁諗啊，將嗰個櫻桃園咧就一部分改建成為一啲嘅叫 summer house 即係夏天嘅一啲木屋啊、別墅咁樣，就我哋租俾人。因為咧而家咧好多啲中產也好、貴族也好，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到夏天咧就走嚟呢啲地方度咧就避暑啊、揾地方住啊，係當係旅行咁樣嘅。你如果咁樣做咧，而家啲遊客越嚟越多，應該咧可以解決到你哋嗰個問題。咁但係咧呢、這個女主人同埋佢個細佬啦。就一路啊，佢个细佬阿加耶夫啦，一路都觉得哇，我哋个庄园系几咁浩瀚，几咁伟大。你知唔知道我哋个庄园系劲到咩啊？系百科全书要记录噶，因为佢系全个俄罗斯最大嘅一个樱桃园。系佢话冇理由冚咗啲树啊，喺屋嘅，你都傻嘅，走开走开走开。 系。 咁但系呢个洛柏坚就一路都好想做呢样嘢啦，因为某程度上佢又想帮佢哋啦，亦都系因为呢盘系一盘生意嚟噶嘛。咁所以佢就同我哋讲。不如咁啦，我借住啲钱俾你哋先，咁你暂时唔使还嘅，我哋解决咗你燃眉之急先，然之后我哋慢慢实行呢一个计划，然之后令到你又唔使冇咗啲钱，又唔使卖咗嗰个樱桃园，但系由于呢个女主人咧就唔想。就係、是、劈咗啲櫻桃樹啊！ 改變用途啦， 係啦，改變嗰個農業用地咯，用途唔想改變咗佢，咁就冇實行到呢個計劃。係咁，如是者個故事就繼續發生啦。我哋就開始發現有啲其他嘅人物同埋其他嘅事件啦。而我亦都簡化佢講最最最重要嘅部分。其實呢一個莊園嘅女主人咧，佢就之前話有一個仔死咗啦。咁佢仲有 浸死咗個啦。 系啦，咁佢仲有两个女嘅，咁、而呢两个女咧，一个就系佢亲生嘅咧，一个就系收养翻嚟嘅。而收养翻嚟嘅呢一个女咧，佢就其实亦都系呢一个庄园嘅管家咁样，佢系负责管理成个庄园嘅。而喺个戏一开始嘅时候，当呢、這个女主人仲未翻嚟嘅时候咧，佢就系一路喺度打理紧所有嘢，而所有喺呢个戏入边大部分发生嘅嘢，譬如话到第三场系有一个少少嘅宴会啊，都系佢就打晒色安排所有嘢。而最重要嘅系咩咧？就系、佢一路同洛柏坚，即系头先讲嗰个商人嗰、那个中产咧，都系有少少暧昧嘅关系。而喺个剧本入边系冇位见到佢哋两个真系有暧昧嘅关系，只不过我哋知道，同埋因为呢一个收养翻嚟嘅女咧，就佢一路都好担心，佢侧边嘅人都同佢讲：，喂，究竟阿洛柏坚几时会同你求婚噶？咁佢话：，唉，我唔知啊，你唔好提啦，唔好讲啦，我唔知啊，咁样就一路净系知道佢哋两个好似有啲暧昧嘅关系，大家应该系情侣关系，但系究竟佢会唔会同佢求婚咧？一路都好惊，呢样嘢究竟会唔会发生？因为咁呢个养女啊，佢都年纪都开始大啦。適婚年齡啦嘛，咁就開始令到呢樣嘢都越嚟越重要。你好似特別關於適婚年齡呢樣嘢， 唔係我冇㗎，冇特別感覺㗎 ，OK 㗎 ，OK 好啊。咁繼續講翻個故仔咯，咁就去到第三場啦，即係第三幕。咁最重要嘅部分就係佢哋咧嗰一日咧，其實就應該係要就係拍賣嘅日子嚟嘅。咁呢個女主人咧就已經係即係開曬 party 啦，就請曬啲名流紳士嚟到開 party 啦。點知係啦？點知呢啲名流紳士係咩咧？就係、火車站站長啊！即係隔離屋嗰個已經冇曬錢嘅嗰個叫做貴族，但係就日日過到嚟同佢傾下閒偈，都係可唔可以借住幾千銀嚟啊？咁樣嗰啲咁樣嘅人就一齊嚟喺度開緊 party。咁就呢個開 party 嘅過程到最後係如何結束嘅呢？就係因為呢一個拍賣會咧，就係、一路就係由呢個佢個細佬啦、加耶夫啦，同埋阿洛柏軒去，洛柏軒就走去嗰度拍賣，就睇下到最後係點。佢哋就一路係一邊慶祝，就一邊等個好消息，就係等緊個拍賣幾多錢翻嚟咁樣。咁因為佢哋一路咧都就問一個親戚啦，就借咗啲錢，就希望可以解決到當前嘅問題。咁佢哋咪唔使拍賣咯咁樣。咁點知咧？到最後真係個party 就開完啦。咁然之後就呢個加耶夫同埋呢個洛柏堅就翻嚟啦。 咁啊，呢个加耶夫一翻到嚟就话啊，我好攰，我翻房啦，咁啊走咗，咁啊走，喂，咁真系点啫？跟住罗伯谦啊，唔声唔声咁，然之后罗伯谦突然间讲话，我哋拍埋咗个庄园啦，有人赢咗啊，嗰、那个就系我咯。我赢咗啊！我真系我点谂都谂唔到，我细细个我阿爸阿妈喺度打工噶嘛，而家我掂啦，我竟然投咗你嗰个庄园翻嚟啊！呢次见啊，我一路同你哋讲话叫你哋改建嗰啲木屋去租俾人，而家我唔使叫你哋去改建，因为我买咗啦，已经而家我可以自己改建啦。哇！呢次掂啦，跟住所有人就崩溃啦，因为一路呢个贵族嘅生活就系围绕住呢一个咁。浩瀚咁伟大嘅樱桃园，而佢一路都以贵族自称，点知就系卖咗俾佢哋个工人个仔， 而佢肯定系会爱嚟做别墅噶啦， 系啊， 改变咗佢哋初衷嗰样嘢啦， 系啦，佢仲要系唔系话简单地改变做别墅，别墅啊，系同我斩低晒啲樱桃树，咁呢一个系对佢嚟讲一个好大好大嘅冲击嚟噶，咁第三幕就系咁样完结咗，就喺呢一个女主人咧，即系喊紧揽住个女，我哋之后前路茫茫点算啊？点解会有个咁样嘅下场啊？我哋咁当然佢亦都知道自己就会翻去巴黎啦，因为佢哋原定计划都系咁样卖咗呢个别墅，即系佢哋翻嚟系哎呀，你睇下我别墅几犀利，我个樱桃园几犀利，但系佢其实到知道到最后佢都系卖咗佢，点知好不幸地系卖咗俾一个佢认为最唔应该卖俾佢嘅人咯， 就系佢以前嘅一个工人嘅仔、 啊，因为佢其实喺成个戏。第一幕、第二幕都系一路呢个罗伯谦就走出嚟，喂，不如咁啦，不如咁啦，佢哋都系你行开啦，你系边个啫？我细佬都系你算系咩人啫？你行开啦，我哋点解会听你啫？斩低啲樱桃树咧，系咪傻咗啊？咁样，即系佢哋系好不屑噶。但系点知道第三幕呢个位置就竟然系发生嘅咁嘅事， 冇谂过发生嘅嘢， 买咗个庄园。咁呢个第三幕完啦，去到第四幕呢就係全部人都执緊嘢走緊嘅时候呢，即係个女主人都好伤心啦，就嚟到呢一个系其中一场最出名嘅一场戏，就係呢个女主人就同呢个罗伯谦讲，就係话喂，咁而家我哋都走啦，但係有一样嘢我都仲系耿耿于怀嘅，就係喂，点解你同我个养女，喂，我哋走㗎啦，佢呢如果而家庄园就卖咗，佢冇公开，佢就会搭车去一个好远离呢度几百里路嘅一个地方嗰度呢，就我唔记得咗系做唔知家庭教师定系继续做管家咁样㗎，你哋唔会再见㗎啦，喂，如果你真系諗住同人哋求婚嘅就啊你明啦，咁啊，跟住就走咗噶啦，然之后就走出去就同个女讲，喂你喺边啊，咁啊搵个女，咁啊罗伯谦就一个人喺间房度，喺呢个时候咧。就个女就走入嚟啦，呢场戏就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嗰个养女咧一入嚟就系、是、啊喺边咧？咁啊罗宾就问佢：你揾乜嘢啊？我明明放咗喺度喎，喺边咧？我唔知放咗喺边。咁你其实揾咩啫？你讲啦。啊冇理由，我应该摆咗喺度噶，都唔知喺边添。佢冇讲佢揾咩。咁其实好明显，佢入嚟就唔系揾嘢噶啦。咁两个人入嚟咧，其实就开始就好似系闲话家常咁样嘅，就系、是、啊你走咯。啊，系啊，我啊，等阵就走噶啦，搭火车就去好远啦，就可能都唔翻嚟噶啦，咁样。咁就当然啦，因为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大家都知道个前设就系呢个女嘅就一路都适婚年龄，个男嘅其实就一路都即系唔知点好咁样。 系。 咁嚟到呢个位就大家都差唔多讲到浮面噶啦，就即系喂点噶？我阿妈同你单咗声噶啦，好明显啊！我阿妈同你单咗声，佢入嚟就系 大家试底线啦。 唔系啊，咁啊，咁。佢哋讲讲下就突然间讲咩咧？讲天气，即系话啊，近排真系好冻哦，越嚟越冻哦，系即系最重要嘅其中一样就系话，唉，我都唔知而家冻唔冻啦，连个温度计都坏咗啦，系咯，我都唔知道而家系咩温度啦，咁啊，两个人就开始有啲尴尬，唔知点算咁。到最后件事系点咧？就系有个人喺出边大声嗌罗伯谦咁啊，然之后佢就哦嚟，跟急急脚就走咗啦，完咗出戏。嗱，嗰场戏咧，我而家咁样讲就大家 冇胆匪女 咩、啊、事啊？咁当然唔系单纯嘅一个冇胆匪女嘅，系好明显呢个罗柏谦亦都其实冇谂过会同佢结婚嘅，即系一路其实之前系我哋一厢情愿啫嘛，即系所有人都觉得应该系咁啫嘛，但系其实呢个罗柏谦嗱，佢点解唔同佢结婚，或者究竟佢哋爱得有几深咧？喺个剧本入边冇好细致嘅描述嘅、 啊， 因为罗柏谦主要系佢系一个商人咯。一路就係佢做佢最想做嘅生意，睇下點樣可以第一對佢對呢個莊園其實有愛有恨嘅，因為佢細細個喺度長大，佢爸爸媽媽喺度打工，但係佢而家有錢，佢買咗個莊園啦。 咁跟住佢對呢啲人物，佢對住嗰個女主人亦都係又敬又畏，又憎佢，又愛佢，又想幫佢。但係佢又想做到生意，即係呢個角色係相當有趣嘅。但係佢同呢一個養女嘅呢一段關係咧，亦都係到最後係咁樣完結咗，就係話。哎，连个温度计都坏埋，我连温度都唔知道。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即系如果我哋话象征啊，系一个几有趣嘅象征嚟嘅，就系我而家都唔知道温度啦，究竟系冷定系热，我都唔知道啦，因为个温度计都坏埋啦。然之后有人嗌佢就，哎嚟，然之后就走咗嘅。咁呢个就系罗伯谦同埋呢个养女之间嘅关系，而到最后成个戏咧，就系佢哋一齐话，哎，我哋。对住呢个庄园都要走啦，大家都冇咩好讲，我哋一齐静默咁对住呢个庄园一分钟啦，咁就企咗喺度，一齐感受下个庄园之后，好啦，执嘢走啦，然之后就所有人就走啦。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有一个角色咯，一路都冇特别介绍嘅，就系佢哋有一个老工人，已经八十几九十岁噶啦，其实都唔系几做到嘢噶啦，只不过就佢系一路都喺度生活咯。即系叫佢攞把遮，佢都唔知系搞几耐咁，佢成日又听唔到嘢，又做唔到嘢，都唔知做乜嘅。到最后呢一场就系话，佢其实病啦，跟住有女主人就话，你快啲搵人带佢去睇医生啦。然之后啊，到之后执嘢走啦，咁啊 bang 闩咗门，咁啊戏就应该完啦。 系啊， 呢个时候个老工人就喺某个地方度行出嚟，喂，走啦，走啦，走啦，喂，冇晒人嘅做咩？跟住佢 check 下道门，锁咗噶喎，大佬，哎呀，点算啊？ 即系佢锁咗喺入边， 佢锁咗喺入边啊！佢喺间屋入边啊，道门啊锁咗，然之后佢话：哎呀，锁咗嘅。跟住佢就走去个中间有张凳度坐咗喺度。佢话：唉，睇怕都冇计啦，唉，都唔知点算啊。跟住咧就个剧本就应该系咁写噶，我希望我冇记错啊。个剧本就应该咁写就系佢坐喺度完全唔喐， 系， 然之后个戏就完啦。咁而呢一个佢坐喺度完全唔喐咧，亦都我个人嘅理解，我认为系佢决定咗喺度等死 嘅。 即系呢个系即系你点样去解读？其实每个人都有权点样去解读嘅。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佢喺嗰个位，佢就作为象征咗最老、最古旧、最一啲唔需要再存在嘅。因为个戏入边有一个角色，直情系觉得，喂，你咁老，你应该死噶啦。即系有另外一个角色系咁样同佢讲过嘅，你咁老，你不如死咗佢啦。跟住到最后佢就系个庄园又卖埋，所有以前嘅嘢最美好嘅嘢都已经消失晒，而家都冇价值啦。咁佢就坐喺度，连佢自己应该系最亲嘅人，同佢对咗几廿年嘅人，之前仲话诶病啊，不如带佢去睇医生啦，都唔记得咗佢。佢就坐喺度就等死，个戏就完咗。 啊，呢个就系樱桃园嘅故事啦。 冇错啦， 我哋听完啦，好犀利啊！我哋讲完啦。 我终于讲完咗呢个故仔，我都冇办法想象我讲得完呢个故仔。 依家讲完啦，我谂咧，我要休息一下，消化一下头先我究竟听过啲咩先。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有 Winky 同埋阿蔡导嘅。嗱，初头先咧就听完樱桃园嘅成个故事啦。嗱，个过程我听嘅时候咧都几得意啊，有啲桥段。但我听完咧又觉得，啊，呢班人真系好沉重。咁我就谂起咧，当年咧阿斯坦夫写完呢个剧本俾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嘅时候，佢就讲过话，喂，呢个系一个喜剧嚟嘅。 系。 咁但系阿史士就话唔系，我会用悲剧咁样导。你点样睇？其实斯坦夫剧本系悲剧啊，定喜剧啊，定你点样定义佢咧？ 嗱，我又讲翻嗰句我成日讲嘅嘢先，就系即系我夹硬去定义佢系乜嘢，其实冇乜意思嘅。 系。 咁如果我硬要话呢个系喜剧定悲剧，我就咁以一个普通人嘅身份去睇，我覺得係悲劇啦，係咪？咁但係斯托夫自己作為個編劇，佢就喺嗰個戲個名，即係呢個 Cherry Orchard 櫻桃園下面咧，就寫住咧係四幕喜劇嘅。哇！呢個就真係真係哭笑不得啦！ 各有個堅持啦。 我哋睇乜嘢啊？呢個係喜劇，我唔知大家頭先聽完我講之後覺得有幾喜啦。我就唔係幾感受到個喜嘅。咁但係當然啦，斯洛夫自己點解定義呢個戲會係喜劇咧，都有嘅原因。因為個戲入面其實有一啲嘅角色或者一啲嘅事件咧，其實我冇全部喺頭先講個故仔入面咧係。 讲晒嘅。佢入面呢有一个角色呢好好好笑嘅，就係、是、自出嚟都摆烏龙啊，一係就扑亲啊，一係撞烂嘢啊，跟住佢鍾意个女仔，个女仔其实唔鍾意佢啊，无啦啦唱歌啊咁样。係喜剧到不得了嘅，荒谬嘅呢个人。咁但係一个咁嘅角色又鍾唔鍾意令到佢成为一个成个戏一个喜剧呢，咁当然都唔至于啦。但係呢一个戏我諗最喜剧嘅或者係对于薛可夫嚟讲，因为薛可夫大部分嘅戏都系咁嘅，就係呢扎人喺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佢都唔使死，咁都仲唔系喜剧。即係呢个系、我觉得系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动力，令到佢觉得呢扎人咁样都唔死，咁样都仲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已经是一个喜剧了。即我这个是真的我个人的睇法，我不敢当小夫。 即你叫我想、你叫我定义，我都很难去定义到。但我说、几个礼拜之前睇咗俄国嚟嗰个嘅，我都有一个感觉是、其实演员是他们的选择，是我的生活几苦都好，我很轻松地去面对。即甚至乎、主角我这样说，主角啊凡尼亚求求他，其实他觉得自己很没用的，好一些成绩都没有的一个人。那他生活不是只可以、玩一下这样东西玩一下那样东西，但是又自嘲一下自己。即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感觉的。我觉得薛可夫的剧本，即就算他们几开心几、叫做喜剧这样演绎都好了，但最终你会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感觉，即我觉得定义佢系悲喜剧，其实都真系唔重要嘅。 系啊， 即最紧要系佢哋生活嗰个环境，俾到佢哋嗰种状态，佢哋嗰种快乐，可能系因为系最唔好嘅社会环境表现出嚟咯。 系啊，系啊，所以唔系到最后佢哋嗰啲人物有几咁好笑咯。 嗯， 如果你讲话真系啲好古典嘅悲喜剧嘅定义嘅话，其实真系咁，唔系好笑嘅就系喜剧。悲剧就一定系唔好笑，即系唔系咁样嘅。你如果讲话古希腊悲剧嗰啲就坚系全部都啊好沉重啊，好大件事，死人冧楼啊。但系从来喜剧都冇话过一定要系好好笑嘅、反而系你话闹剧嗰啲就通常好好笑嘅。但系即系喺呢一度，薛可夫嘅定义佢嗰个戏系喜剧定系悲剧咧？其实我觉得都我觉得唔需要我哋咁样去讨论咯。反而系我哋一齐去感受个戏系最重要， 先系最重要。 而亦都去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嘅手上，佢选择咗用一个近悲剧嘅手法去处理咧，我认为。绝对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在这里想象，如果我们用一个我叫做就是坊间平民百姓认为那个是喜剧的手法去处理薛可夫这个戏的话，我想那个戏到最后是会看无完肤的。而这个戏现在用一个叫做近悲剧，或者大部分是都是用一个近悲剧的手法去处理的话，其实是更加看到这些人的苦况，或者在这个苦况入面他们如何生存。那这个就是个戏的所谓的喜剧。 嗯，好啦，到最后啦，我记得呢，即今天我们讲了很多乜主意乜主意怎样去定义一样东西。虽然就说即不是很重要，但有一样东西我都、一直记住很有兴趣。你刚才就讲到说有些象征主义的东西。其实薛可夫的剧本是不是都比较多这些叫象征主义的东西出现呢？ 绝对不是啊。 绝对不是、啊。 不是多象征主义的东西。同埋象征主义本身就即又系好笼统，我好憎啊！我讲一次又一次，一集都要我讲几次系咪？咁但系 你咪嬲我？ 又唔系嬲你，只不过系我自己作为一个读呢啲嘅人，我自己都唔中意咁样去定义。点解啲人咁中意围埋？哎呀，呢个戏系乜乜主义，好浪漫主义。你讲完之后，你有咩得着啫？ 系咯， 即系嗰啲系纯粹系学者嘅分析，你都唔系真系对住个戏嘅。咁但系呢一个我哋好多时研究薛可夫嘅时候，都会有啲人就开始话：咦，佢开始有啲象征主义嘅意味。 系啦，好多人咁讲嘅。 咁象征主义系咩嚟嘅？象征主义其实就可以好笼统咁讲，因为。任何戏都可以是象征主义的，只要你觉得那个戏是象征的某样东西，它就已经可以是象征主义了。那我讲来做什么啫，是不 是？ 但是有一样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人讲薛可夫，因为这个是薛可夫最后一个戏来的。 是啊，他写完这个戏就过身了。 而他、又不是即刻过身的，真的不是写完最后一个字跟死了，真的不是那种。只不过这个是他的遗作咯，即是过了一排之后他死了。咁但是就在这个戏里面呢，有一个在以前的剧本比较少出现，亦都在他其他剧本比较少出现的一件事，就是呢他在第二幕和第四幕呢是有一样东西出现过，在个舞台指引，即、就是 stage direction 里面，就是说呢 无啦啦听到有一个有一条绳断咗个声，或者系有一条延线断咗个声，因为佢英文系 string， 咁我都唔肯定究竟佢系话讲紧一条绳啦，定系一个 rope 啦，定系一个即系小提琴嘅弦都系叫 string 噶嘛？咁究竟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就系、是、无啦有位咚断咗，咁但系冇对个戏剧嘅推进系冇一个直接嘅指引嘅，而喺第四幕个戏张银元嘅时候咧，又出现咗一次嘅。咁好多人就开始讨论就係话咦究竟喺薛可夫如果薛可夫唔死佢继续写落去嘅剧本会唔会都系继续向呢个方向再多一啲呢开始会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好似无关痛痒嘅一啲象征嘅意义喺入面而令到个戏慢慢系飘到离开写实呢系都有咁样嘅可能性。 是啊。 我就叫做现代主义啦因为其实写实主义同埋自然主义都系一啲现代主义嘅嘢嚟我都话其实系啲实验性嘅嘢嚟㗎嘛。 主义啦。 而呢一个现代主义嘅流向啊继续落去就系出现后期一啲我哋叫做象征主义啊达达主义啊一啲开始更加抽象嘅更加唔写实嘅。 即系想离开写实少少嘅一啲。 是啊是啊。 一啲情况 其实大部分呢啲乜乜 或者到依家啦，都越嚟越多人就系、是、哇，我要好实验，就系、是、离开写实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嗰个大嘅流向，我叫佢做现代主义，就系、是、个流向慢慢就系、是，其实每一个主义都系反之前嗰个主义啫，即系、就是、现代主义之后、 啊好好，每一个主义都系反之前嗰个主义， 系、啊，就系、是、咁简单嘅、 啊、 其实， 所以就形成咗一个所谓嘅主义出嚟。 咁、啊、到最后佢哋归纳咗嗰啲乜乜主义、乜乜主义，就统称嗰只系叫现代主义啊嘛。咁现代主义之后后来出现咩啊？后现代主义，咁后现代主义系咩反现代主义咯。简单嚟讲就系咁，但系当然我哋好细致咁去分析就两样嘢，但系佢最主要系一个咁嘅动作啫。咁而当时斯托夫嘅戏慢慢再落去咧，就可能会出现一啲接近象征主义嘅嘢。咁当然真系要详细讲象征主义，我哋又可以开多两三集。 好啊，咁啊，如果咁想讲俾我哋揾一集翻嚟咧，就攞一个系关于象征主义嘅剧本翻嚟、 哦， 我哋就讨论下象征主义啊，再深入啲了解一下。嗱，好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就会去呢一个噶电影啦，因为之前咧有好多听众咧都话想听阿初你继续讲下啲电影啦。 我又好啊。 好，咁今日多谢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